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对新建的牙科卫生用品厂进行了现场指导。金正恩同志亲自发起牙科卫生用品厂建设工程，并也一一解决了施工中的各项问题。新建的牙科卫生用品厂是一个能力很大的牙科卫生用品综合生产基地，总建筑面积为12720多平方米，一年生产数千万个牙膏、漱口水和各种牙科卫生用品。金正恩同志望着牙科卫生用品厂全景说，又有一个漂亮工厂建成了，根据卫生用品生产基地的特点，用白色瓷砖和绿色瓷砖来装饰建筑外墙，就显得好看又雅致。他在流程图和鸟瞰图前听取解说后，查看联合生产调度室、牙膏生产工序、漱口水生产工序、牙科卫生用品生产工序、分析室等工厂各处，具体地了解了施工情况和生产情况。他说，牙科卫生用品厂是一家积极贡献于增进人民健康的工厂，是一家他自己非常重视的工厂，并做了应在工厂经营管理方面作为指针的教导。他十分满意地说，新建一座现代化的牙科卫生用品厂，从而实现了要给我国人民供应各种优质牙科卫生用品的心愿，为人民的健康长寿做了又一个有益的事，就觉得真高兴。金正恩同志说，牙科卫生用品厂要实现生产的高度正常化，给人民切实保障优质牙科卫生用品，来让人民充分享受其好处，并给予莫大的恩情，说生产上的问题都由他给解决，有什么难题就要及时汇报。他说，为了高度发扬由党和国家完全负责关照人民生命和健康的世上独一无二的我国社会主义卫生保健制度的优越性，我党继续致力于巩固卫生保健部门物质技术基础的工作，并强调要让我国人民实际切身感到社会主义卫生保健制度的恩惠，充分享受幸福生活。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表示坚信和期待，牙科卫生用品厂的干部和职工都会不惜献出力量、热情和智慧，为增进人民的健康做出贡献。随同的有黄炳瑞同志、朴凤柱同志、崔泰福同志、吴秀勇同志、安正珠同志、徐洪灿同志、赵永元同志和马元春同志。